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人物之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自打这酒发明出来，先民用它祭祀祖先表示敬意，文人用它激发灵感成就诗篇，亲朋好友把酒言欢，用它联络感情。可是在历史上，这美酒还有一个兼职，什么呀？爱情的桥梁。现如今网络上总结出了好多美酒和爱情的经典语录，挺有意思。您比如，得到爱情的以酒庆祝，失去爱情的借酒浇愁，酒让人心醉，爱令人心碎。还有一句话最为经典，爱情和酒一样，最好别混着喝。怎么样，您听着这总结有几分道理吧？其实不光是现代有这种事情，在古代啊，这美酒和爱情也有联系。凉风好月花开满庭，对酒当歌舒畅我情，轻酌慢饮杯盏相送，琼浆玉液千古留香。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十一假期之美酒最风流第四集。2009年三月份，曾经有这么一个新闻，题目是杜康河再现七彩鸳鸯虾。这种虾很奇怪，是一对一对抱着生长的，而且只生长在杜康河里一段不足200米的水域里头。您要是把它们放到别的水里，这对小虾就会分开然后死了。至于为什么这儿的虾要互相抱着，至今科学上没有确切的结论。不过在民间传说里，这个倒是有解释。老辈人说呀，杜康河上有三奇，河面雾平不接天，鸭蛋黄血样鲜红，虾米两两相抱，全腰横行。据传呢，这三奇是王母娘娘把金童玉女贬到杜康河之后才有的。相传这金童玉女原本是守瑶池的两位仙子，时间长了，这俩人互相的传情达意的也就爱慕上了。有一天呢，王母娘娘举行寿宴，叫金童玉女去摆放玉酒。都忙活完了，玉女一看天色尚早，祝寿的各路神仙还没到呢，这玉女啊就由打袖子里边掏出了一酒壶，冲金童一晃。金童会意了，伸手从桌上拿了几个寿桃，两个人偷偷下界就来到了杜康河边上。这金童玉女互相爱慕，但是天庭规定森严，戒律如锁呀，再加上成天在王母娘娘身边，两个人从来没机会诉衷肠，这回好不容易有机会单独相处了，这一下两个人的爱情火山可就爆发了。酒过三巡，这玉女有些醉意了，她借着酒劲儿开始发牢骚：“金童啊，你看人间花红柳绿，男耕女织，成双成对，真是羡煞人也呀。咱们虽然位列仙班，但是纵有恩情，也不能够结为夫妻。唉，如今天赐良缘，咱们能在杜康河上相聚，依我看……”说到这儿，这玉女一张脸涨得通红。 金童是完全明白玉女什么意思了，这玉女是要私奔呢。想到这儿，金童脑海当中立马浮现出了一张脸，他想到的是谁？王母娘娘。这金童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可是再看看眼前的玉女，自己是真喜欢她呀。这个时候金童也有点醉意了，嘴里不由自主的就说：好，我们下凡做一对平凡的夫妻。玉女满心欢喜，两个人偷尝禁果了。就在金童玉女商量如何逃离天庭的时候，突然之间天空当中是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护法神现出身形。好个金童玉女，胆大妄为，竟敢私自约会，藐视天庭戒规。说着这护法神掏出了缚仙绳，把金童玉女就给捆好了，带上凌霄宝殿。玉皇大帝听了之后大发雷霆，他举起朱砂笔要把金童玉女从仙册上除了名，贬到人间。这个时候王母娘娘匆匆赶来了：陛下且慢，不要把他们贬到人间去。玉帝撂下笔问道：这是为何呀？王母娘娘字字有据有理：陛下，后世不忘前世之师，牛郎和织女鹊桥相会，七姐恋董永死守茅舍，白蛇为许仙化身塔峰，这都是大辱圣面呐。今天您要是把这一对叛逆男女贬下人间，他们定会苟合成双，岂不是让他们因祸得福了吗？玉帝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那依你之见呢？这王母娘娘冷笑一声：哼，要我说呀，应当把他们贬为弱肉强食的冤家，看他们如何去亲，如何去爱。玉帝连连称是，提笔判道：金童为虾，玉女为鸭，世世代代恶鸭食虾。这金童玉女一开始听说玉帝要把他们贬到人间，俩人还暗自庆幸呢。可是王母娘娘这一搅和，俩人顿时慌神了，急忙跪在王母娘娘面前苦苦哀求。可是王母娘娘根本不听，把袖子一甩：玉通上天路，康和物皆云。说完这两句拂袖而去。这金童玉女就这样落到了杜康河里，金童变成了虾米，玉女变成了鸭子，同在一片水域，可是却成了冤家。鸭子饿昏了头，饿扁了嘴，饿得双眼泪流，也不肯吃这情郎用以充饥。虾米呢，只能是俯首哭泣，无力相助。他们盼望着杜康河有朝一日雾气升腾，高阶彩云，他们好沿着雾气升天。他们哪知道啊，王母娘娘早就示意杜康河神了，这雾气只能挨着水面，不许接九天。因此直到现在，杜康河的雾气还是平的。再说金童玉女被贬到杜康河之后，他们原先在天宫酿造的玉酒谁也不会做了，时间一长，这酒坛子裂开了一条缝，酒气顺风而飘，那香味叫人闻了就醉。不少神仙因为贪嘴误了大事儿。王母娘娘一生气，就把酒倒进了杜康河。金童闻见玉酒的香气，嘴馋，大口大口的喝起来了，直到喝得浑身通红，摇摇晃晃，把往事都忘了。于是金童和别的小虾米结婚了。鸭子玉女之前呢，一直不忍心伤害金童，常常喝水充饥。后来他看见薄情郎另有新欢了，一气之下也张嘴吃起虾米来了。 因为玉女吃的是金童的骨肉，所以她生下的蛋也成了血红色。金童这个时候后悔了，可是他也没办法解决呀，只好天天跟老婆躲在石头缝里水草下边，久而久之的这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双双相抱再也分不开了。所以现在杜康村的虾是两两相抱，全腰横行。这个民间传说听着有点惨，不过在历史上以美酒成就爱情的还真有一桩。这里头的女主角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这故事就是大名鼎鼎的卓文君当炉卖酒。跟玉女一样，卓文君对爱情也是充满了憧憬，跟玉女一样，她也是跟有情人私奔的。那么最后卓文君又是采取了什么手段让自己这段爱情被人接受的呢？且说卓文君出身大户人家，打小就接受教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是精通音律。这姑娘哪儿都好，可有一样，个人感情生活不如意，年纪轻轻的守寡了。有一回卓文君家里边举办了一场宴会，要说富豪之家宴会几乎天天都有，根本不稀罕了。可是在这场宴会上，有个年轻人引起了卓文君的注意。这个年轻人名叫司马相如，长得仪表堂堂，风流倜傥。最致命的是啊，这司马相如弹了一手的好琴，一曲《凤求凰》听得卓文君如痴如醉。原来啊，这司马相如也是有备而来，他早就听说这家有位姑娘精通音律，貌若天仙，他弹这首《凤求凰》也是别有用心。这凤凰啊，是传说中的神鸟，雄的曰凤，雌的叫凰，古人把麟凤归龙称为天地间的四灵，凤凰乃是百鸟之王啊。这首曲子是司马相如借着凤凰的名义明目张胆的向千金小姐卓文君表白呢。郎有情妾有意，这场宴会过后，司马相如借此展开攻势，通过卓文君的丫鬟传达自己的一番心意。这卓文君很有股子现代女性的风范，自己认准的就放手去追，没过几天这段有情人就偷偷私奔了。一对才子佳人终于是逃出魔掌。虽说私奔这传出去不好听，可只要是两个人真心相爱，估计过不了多久啊，身边人也会理解了。可是光有爱情就能过日子吗？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听说亲闺女跟司马相如私奔了，气得七窍生烟呢。在那个年代，说句白话，这老脸没地儿搁了，当即宣布从此没有卓文君这个女儿，更没有什么嫁妆，一分不给。司马相如家里呢，又是家徒四壁，推开院门，满眼的野草，只有四面墙还立着。这屋子里头空空如也。到家放下行李，这两口子也不管不顾了，互诉衷肠。这个时候啊，两个人眼里根本看不见别的，全是对方的好。要不怎么说这爱情使人盲目呢？司马相如早年练过武艺呀。这会儿撸胳膊挽袖子，把院子收拾得干净利落，虽说是破瓦寒窑，毕竟还能遮风挡雨呀。两个人就在这儿甜甜蜜蜜地过起了小日子。蜜月期一过，还得照常过日子，这人不能靠甜言蜜语活着呀。时间一长，卓文君受不了了，家里头没个整物件不说吧，连这一天三顿饭也是有上顿没下顿，没有经济来源，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从娘家带来的银子现在快花光了。卓文君打小就锦衣玉食，没过过苦日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到头来为了一天三顿饭犯愁，